時咧，你送錯禮物真係衰鳩過唔送啊！譬如好似有啲唔係男朋友咁，可能譬如男性朋友啦，我有一樣禮物我係都除咗呢、這個擺設或者係嗰啲之外咧，我最執收嘅咧就係香水，因為咧我好衰嘅，我咁可能其他人唔係啦，可能就係我麻 Q 煩啦。咁其實因為我香水咧，我係用開嗰一支，我就永世都係用嗰支噶啦。即係就算咧，我用開有隻 E 字牌子嘅香水，佢每一年都會出一支limited edition 咁樣咧，出嗰第二年就冇噶啦。咁我就用緊05年嗰支，我用到而家。咁嗰時咧就係啊，咁我就一路用咧，就用咗好多年啦。我去到外國又買啦，我喺香港買唔到之後，我就不斷用各種唔同嘅途徑喺外國啊，嗰啲咩 strawberry.com 啊，總之我喺唔同嘅途徑喺外國揾翻嚟啦。咁到最後真係揾唔到啦，我直情係淘寶有啲翻版，即係佢係翻版出嘅，佢呢隻香水佢自己溝出嚟嘅嗰隻香水就未係我諗大概有九成似咁樣啦，佢都賣得貴嘅，我直情係寧願去買呢一隻香水，唔知噴啲乜嘢上身，因為我覺得呢陣味係我嘅，我就淨係噴呢隻嘅啫，我就唔完全噴其他味嘅香水嘅，但係偏偏咧唔知點解硬係有啲男性嘅朋友咧或者是男朋友咧，佢係明知佢都聞慣我呢一陣味嘅喎，佢硬係唔知點解我生日啊、聖誕性啊嗰啲硬係中意送香水嘅喎，仲要 懶得諗啊嘛。 唔係啊，仲要你諗下咧，即係如果你話你送一隻香水，如果你話你今日你揾嗰隻香水係 exactly 係我要嗰一隻，或者陣味係好似嘅，你 exactly 係我嗰隻，我一定會好開心，我會好 appreciate。咁問題係你即係完全唔似嘅，譬如我開。 但如果你話朋友送禮物，我又冇咁要求多。 咁當然啦，但係我會覺得，哎呀，你送俾我，我都係擺喺度嘅啫。你送俾我，你都想我中意啫，係咪先？但我真係擺喺度唔用喎。即係佢，譬如但係你唔好真係爭到離行離啦。你講緊味嘅嘢係，你知個人係好，即係好主觀噶嘛。譬如我係用緊我嗰只係芒果溝熱情果啦，我嗰只香味係。咁即係你好明顯一定係 fruity 噶啦，你唔會係嗰啲送嗰啲 Chanel No. 5嗰支好老嘅嗰啲味啦。或者是那些即是很 traditional 的花香啊加什麼檀香啊即是他那些撈埋那些很老骨很濃烈的那些味道一定不會是那些但偏偏是不知道他們就送這些的即如果你說我送開香水我是收開香水 那我想問你剛剛收到那支香水味你滿不滿意呢 麻麻地 在聖誕節的時候 聖誕節收的一支啊我知道 我其實我麻麻地我兩支都麻麻地是啊咁但我擺咗喺度囉又唔至於會抌嘅佢個樽都幾靚咁 但係男仔就冇乜研究呢啲㗎喎。 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你唔好離開嚟啦即係正如我鍾意水果香味嘅香水你話你今日送支水果香味嘅香水俾我即係 Nomathan 我譬如我用緊芒果士多啤梨唔係芒果加熱情果嘅咁你送支士多啤梨俾我都覺得都 ok 呀都易即係容易接受呀係咪先或者你送支橙呀、啊、菠蘿呀、啊、檸檬呀嗰啲接受屌你真係送支花香係超級濃烈嗰啲咁你想俾我做咩即係攞嚟當曬蟲水噴囉唯有我真係你知唔知道因為呢我上網睇咧， 空氣清新劑咯 嚇因為我都唔中意嗰陣味，我直情係空氣清新劑，我都唔會噴。咁但係後來咧，我就一路咧，我會有好多方法咧去，即係我一路喺度諗以前嗰啲香水就擺曬喺度劈啦，劈喺度又唔會抌啊，始終人哋送俾我一番心意啦。咁就唔知攞嚟做啲乜，就堆曬喺度啦。咁後來咧，我就即係。可能朋友嚟㗎啊你鍾意陣味你噴完你 ok 你就拎去啦咁。咁我後來搵到個方法有啲香水係即係冇人接收嘅香水呢就攞去做乜呢我上網睇原來香水攞嚟當殺水用即係如果你譬如你見到曱甴啊蟻死啊蚊啊嗰啲呢烏蠅啊嗰啲呢因為其實佢香水上有酒精可以洗咗佢曱甴佢個肚嗰度嘅嗰啲油分嘅話呢咁佢就即係咁佢就可以即係嗰隻曱甴都會死咁樣囉。所以我就攞嚟即係當殺蟲水咁樣用囉。 呢只曱甴好香啊！ 即系曱甴会死得好香咯， 咁但系死得光荣 都系嘅，即系死得其所咯，我觉得。 条以为嗱，呢个都系你个主观角度噶咋？ 系啊，但系我即系我觉得嗱，即系圣诞节就过咗去啦，咁大家都如果冇舐嘢嘅，应该都会安然度过啦。但系你舐咗嘢嗰啲真系好吸取教训啦。 咁咪就系香港女仔先咁嘅咧？大陆女仔或者台湾女仔唔会嘅咧？ 佢哋唔系 求冇咁高啊！ 女仔佢可能真系直接同你讲我有免惊啊包包咁样噶嘛？ 系咩？唔系喎，我听啲古仔唔系咁噶喎，我听古仔 咁我都系， 我听古仔系食物记多搞掂噶喎，食物记多觉得好浪漫啫。 我覺得 大陸啊，大陸，大陸啫。 我都係寧願可能，譬如如果男仔煮飯好，煮飯好叻嘅，我寧願佢同我食餐飯，佢煮餐飯俾我食，或者我試過我收過我收過男朋友親手織嘅頸巾咯。係啊，我因為我織俾佢先嘅，但我係織粗針，我係講緊可能一個禮拜，我已經織得好慢，我都織咗一個禮拜。咁然之後咩織嗰條粗針嘅冷頸巾俾佢咯，跟住佢係佢用咗一個時間織條又冷嘅冷頸巾俾我咯。雖然佢係即係織得唔係好靚，可能中間有啲地方會漏針啊、剩啊嗰啲，但係你收到嗰刻咧，我真係會好 appreciate 好感動。即係呢啲我 OK 咯。咁但係你唔好話送啲，即係學阿啲媽話，即係你又唔撚等洗啊，擺喺度我仲要抹，即係仲要封塵，我仲要抹啊嗰啲。你真係送個地拖俾佢算鳩數啦。 面膜係咪最好咧？ 面膜唔一定㗎，因為有時你啲皮膚敏感嘅話，你送啲面膜俾佢，你陣間整爛個皮膚，你殺咗你都似話俾你聽。 咁係要 check 清楚係用開邊隻面膜啦，係咪？ 但因為其實咧，可能啲人就話即係啲聽眾可能聽到咧就會話，屌咁你講撚曬啦，呢樣又唔撚得，嗰樣又唔撚得，唔撚送佢又俾人斬，咁點先咁樣樣？ 係咯，唔撚送會點咧？ 係啦，唔送咁其實一啲啲啦，咁你試下，你咪試下冇撚送咁。咁每個人處理嘅方法都唔一樣嘅。咁我覺得。其實你話即係冇一個既定嘅規矩話，唔可以送啲乜或者可以送啲乜，即係啱啱我哋頭先講嗰啲都只不過係 最緊要係你聽下個女仔中意啲乜嘢，睇下個女仔中意啲乜嘢，唔係話你一定要送乜送乜，唔送乜唔送乜啊，只不過係個女仔可能有時講完話唔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就唔好夾硬嚟，唔好用你自己中意嗰套 apply 落人哋嗰度啦。 係啦， 真係好靚著㗎，見到你真係好靚著㗎，我同你哋講十級貨。真 係 十級火 機。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最主要係細心咯。即係如果你話唔中意嘅，佢講撚到明唔中意嘅啦，咁你明或者佢你明知唔中意，譬如我好唔中意 Hello Kitty 嘅咁，你無啦啦你真係送只 Hello Kitty 俾我，咁我真係屌我真係抌兜就兜面抌抌鳩你嘅。即係你明知你唔知冇得講啦，係咪先？咁你如果你明知我唔中意 Hello Kitty， 你無啦啦送只 Hello Kitty 俾我，我真係攞嚟掉鳩你。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你如果你好細心就同呢個女仔相處耐咗，你好細心地你知道佢係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佢嘅喜好，其實你根本上你要諗一份禮物出嚟係唔難諗。你知道你諗到最後送香水咯，你咪聞下，你聞下佢嗰陣係咩味？ 總之到最後都係嗰句啦，用下個腦啦， 係。係啊，諗係啊，即係我覺得你用下你個腦分析下，即係咩真咩係假，咩嘢應該做，乜嘢唔應該做啦，即係唔好咁一廂情願。我覺得送禮物真係好罩忌一廂情願呢樣嘢嘅，你真係死鳩梗嘅。咁 送礼物的重点是要人开心，不是要你自己买得开心。 是没错，是这样是真的。即是你送礼物是心意来的嘛，即是你是想收到的那个人开心而不是你说我想买些什么买些什么，难道我开心我今天买个手榴弹，然后什么那你又要啊，是不是？ 我讲个 case 给你知道，我有个 friend 就送个 Kinta 出奇蛋，就里面有只 Swarovski 在这里的。 Swarovski？ 但是他怎样可以即系整得咁靓啊！即系佢你 天台出奇就系讲你可以分开佢两边。 系依家嗰新嗰啲系可以分开佢两边嘅 ，OK？ 吓系噶。 唔系以前嗰只你都可以分开佢两块咁样样。 但系你一搣就一捻就爆噶嘛，天台出奇蛋。 你唔捻礼物， 同埋你谂下佢嗰张石纸，佢张石纸系好容易烂噶嘛，你点解又？ 唔系依家新嗰啲唔系啊，我话新嗰只，依家新嗰只啊。 哦，佢系胶盒嚟噶嘛，而家。 胶盒嚟嘅系啊。 哦，咁又唔捻糖。 咁唔糖，咁个女仔当然最后个结果就系黑面啦。 点解啊？ 哦，咁我谂下，其实成个过程 唔系，但我想问佢 Swarovski 系咩先，系 accessory 嚟 嘅。我冇问啦，我冇问啦， 系摆设啦。 咁可能好似佢又个女仔又好似有啲嘢唔中意嗰啲 accessory 咧，我唔知啦。咁但系情况我估就系个画面都比较叫做滑稽咁咯，可能。 啊，仲有一样嘢我真系要提嘅，即系我哋平时讲嘢好扑街啦，有一样嘢真系提，有一样嘢礼物千祈千祈千祈千祈唔好送就系宠物。千祈唔好送宠物俾你嘅朋友或者系你嘅 玩完系啦，咪扑街啦！只宠物 送嘅时候咧，佢就哎呀好得意啊咁样，咁点知咧佢可能你玩佢两日咧，咁咧佢就会开始赖屎啦，即系周围屙屎啦，啲狗啊猫啊屙屎啦，屙尿啦，叫啦，咬你啲屋企啲家具啦，咬你啲物啊，咬你啲鞋啦，或者系跳嚟跳去啦，或者系搲到你啦，嗱，即系你养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养宠物咧，我自己都有养猫， 做只龟咁好打你好多， 都要喂大佬啊！即系我觉得生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责任嚟。 嚟嘅，除非佢真係話我深思熟慮，呢個女仔我深思熟慮之後，我決定我想買隻狗你陪我。咁我都已經做好曬心理準備啦，我係想買隻，譬如我想買隻邊界牧羊犬咁樣。咁 OK 嘅，而我屋企又要呢個地方買，我係諗住買㗎啦，我係未揀啱嘅啫。咁你話呢個男仔知道咗之後，佢去真係去狗場度揀隻邊界牧羊犬？ 我覺得係要帶埋個女朋友去咯。 最好系拣系嘛，即系要啱眼缘系嘛。 冇错，即系可能嗰节日我带你去个地方啦，跟住等我带你去个地方嘅，你拣一只咯，咁我觉得最好噶啦。 嗯， 你唔好话你自己拣，你自己拣都未必啱心水，屌有啲嘢啱唔啱啊？ 都系，即系我觉得真系尊重下生命啦。即系因为其实你嗰阵时你睇下翻爱护动物协会都话嘅，每年都有，即系你去到圣诞啊、情人节咧呢啲高峰期咧，隔咗两个月之后咧，就会系遗弃动物嘅高峰期嚟嘅。因为通常咧有啲人咧就系买咗啲动物咧送俾佢哋嘅另一半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开头就好捻开心啦，点知到最后发现搞唔掂，尤其是狗仔，即系嗰啲嗰啲 Golden Retriever 嗰啲拉布拉多。我话呢啲咧，你买翻嚟嘅时候好细只， 大只，屌你老味！ 佢哋带得好快，因为你譬如小 Q， 你望上，哎呀好得意啊！咁点知你两个月系忽然间好似吹波咁大，系啊，同埋佢哋系癫噶嘛，即系佢哋系喺间屋里边奔跑啊嘛，暴走噶嘛，又会咬玩具啊，即系咬家具，咬 sofa 啊，咬鞋啊嗰啲，即系。咁到最後就係搞唔掂啦，就係掉出街呀，唔要呀，送俾人呀咁樣樣。即係我覺得狗都係生命嚟嘅，咁你當然啦，你搵到住好人家的而且好事啦，但係你對隻狗嚟講都會係有個心理陰影，點解個主人唔要我。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搵唔到一個人要嘅時候，咁點呀，你掉佢出街呀，或者係你送佢愛護動物協會等佢俾人霸。即係我覺得呢啲嘢真係，我覺得動物真係唔好送囉，即係 動物唔好送，跟住同埋諗清楚。你自己個女朋友係咩人，然後你要送啲咩啦，總之唔好仆街懶醒咁話頭，即係以為自己好撚醒，人哋話撚咗唔鍾意啊，係都要送嗰啲嘢俾人，即係收到好撚激氣嘛。 喂，但係我有一樣嘢我想問喎，反而會唔會話如果因為有啲女仔唔鍾意嘅，有啲女仔覺得呢個男仔咁樣做係好冇心思，好冇誠意，佢就話你鍾意啲乜嘢，你揀咗之後一係就話你 呢個我又 你帶我去買，或者你買咗我俾翻錢，其實我 OK 嘅喎。 買咗俾翻錢，我又唔係好高興喎。買咗俾翻錢，我又覺得好奇怪。 你帶張單，我俾翻錢你，但我個我 cam 錢 ，cam 錢，或者我或者係不過我 end up 係冇佢有咁講，咁我都揀咗嘅，但係後屘我就冇咁做到，咁佢見到我真係次次都冇買，我真係唔想買咗，之後攞翻張 單得唔得？ 咁跟住佢就直接就撳錢俾我，俾一沓 cash 我。佢可能佢因為佢俾咗 budget 我嘅，譬如可能一萬蚊，我俾一萬蚊你。咁佢你想買啲咩？總之你買啦 ，over 一萬蚊你自己貼，係啦。少過一萬蚊嘅話就多除少補啦，你多咗少，即係可能你 under 一萬蚊嘅話你就俾翻我啦咁。咁我 which is fine 嘅。咁 支票咧？支票接唔接受咧？ 支票啊，支票 OK 嘅，要劃線咯，或者最好。 但系空头 股票啦， 系咪试过个情况系空头嘅？ 系啊，我未试过，即系收翻未试过收过空头支票。 唔系有噶，有试过中招噶，系啊。 我试过收过银纸折嘅花咯。 纸折嘅花，但系佢用咩纸折先？咩钱？咩货币？ 100蚊纸， 港币系嘛？ 系啦，港币100蚊纸咁啊，折咗好似唔知廿几支咁咯。 哦，都 OK 嘅，都抌本嘅。 雖然個樣接得好撚醜，不過都 OK 嘅。得閒呢塊出嚟洗下。 我好唔係好鍾意收返我 OK 嘅，收返我 OK 嘅。但係首先你唔好送一隻真係咁乸，即係好似上次講咁乸神怪啦。真係我真係好想買兩支劍蘭，即係買三支富貴竹同埋買兩支劍蘭三長兩短咁插喺度，即係好似屌你好似祭奠咁樣。我想擺埋我幅相喺度，仆街。即係我覺得係我 OK 喎，反而即係你譬如佢可能同我講你去行街先，你睇咗你鍾意啲乜，你話俾我聽，我 budget 係幾多，係啊，即係多少無區，我覺得你三千就三千，一百一百冇問題嘅。咁你揀咗啲乜嘢你鍾意，你返嚟話俾我聽，我同你一齊去買，咁我 which is 我 OK 㗎喎，係啊，但你會但係啲乜你 O 唔 OK 呢？ 其實嗰啲係個個唔同嘅啫喎，其實都係。 唔係啊，即係唔係都話你我同佢一齊去買個 cam 錢咯，唔 OK 咯。 cam 錢。 钱冇， 佢接受唔到件事，接受。 Okay. 申请个分定，写个 proposal 先。 你一系豪啲，你成张 credit 卡俾我拎去碌。 但系碌人哋张卡唔系犯法嘅咩？俾张附属卡我得，但系为咗买嗰份礼物，开张附属卡又好戆鸠。 个附属卡得2000蚊嘅啫。 Cash coupon 得唔得咧？即系我中意 Swarovski 嘅嗰只戒指，咁 然之后佢唔得啊，唔得啊， 唔得 ，cash 唔得。 哦，系啊，即系佢又唔够型啊嘛，成件事。 我就系试过嗰次就系买嗰个袋，我买嗰个袋咧，佢就话叫我买咗先，我碌卡买咗，系咯，即系我觉得系。嗰次就係佢叫我買完之後 cam 翻錢，咁後屘我睇中咗個袋，但我冇買到，咁跟住後屘佢就見我遲遲都唔買咧，咁佢就直接咧就佢個 budget 就1萬蚊，咁我袋就差唔多13000到啦，喵喵嚟嘅，咁跟住13000到啦，咁跟住咧我就遲遲我都冇買啦，咁佢見到我唔買，咁佢就有一次咧佢就直接去同我講，即係食完飯飲完嘢，咁跟住後屘佢就話我去撳錢啊，咁跟住佢就銀行度就真係現兜兜撳咗一皮嘢俾我，咁。跟住咧，我佢就你去買嗰個袋啦咁樣樣。咁跟住佢真係，我又真係俾我嘅。咁跟住，但係好好彩喎，我係講緊我又話我睇嗰個袋啦，到我想買，但係我後屘冇買到，我真係 end up 佢俾完錢我去買咧。你知唔知個袋係做緊七折啊？即係我睇個袋嘅時候係13000，但我到最後我買個袋嘅時候好似係8000多啫。 爭咁遠，真係好彩。 係啊，跟住我仲 有1000多蚊賺， 1000多蚊賺可以買多個鎖匙包。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啊，又 OK 咁、啊、咯。但系我觉得一齐买咯，同埋即系都要啱啱都告诫咗啲男士啦，即系你你留意一下身边嘅女生啊，佢哋究竟中意啲乜嘢，佢哋个有咩 preference 啊，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啊，细心啲留意，你总会揾到嘅。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公平啲咧，同啲女仔讲翻啊，如果你个男朋友真系问你啊，你想收啲乜嘢做礼物嘅时候咧，你不妨大方啲话俾佢听，我想点点点，我想点点点，即系你又未必话真系。 你又唔好，你又咁啲女仔又系嘅，你又唔好扮狠晒嘢，又话啊我都唔中意嗰个，其实个心恨到发晒烧咁样，人哋 好 难 有好多系咁噶，真系。 但系你又好，即系我觉得两样嘢咧好相向嘅，你一嚟啦，你唔可以，当然你冇话明明好捻想要，哎呀都系唔使啦，唔使啦，咁但系人哋真系好啦，咁唔买啦，佢又。发癫嘅喎， 口里说不伸，梯脚很诚实 吓。系啦，即系你唔好咁样，亦都同一时间，你唔好谂住食咗人哋只句。即系唔通你咧？你中意啲咩？我中意嗰个 Hermes 嗰、那个阿金比咩？你拎紧嗰个300万嗰个袋啊？咁样。 唔系啊，不过我睇用层豪宅啊，冇嘢。 得闲带你去睇下咯。 系啊， 睇人翻屋企。 我中意富豪喺度同你入赤柱咯，冇啦，冇爆。真系影张相。 即系住个监狱嗰个影 响就系咯，即系我觉得好相向嘅，即系你男女相处总系要即系互相迁就啊、配合啊、磨合啊咁嘅，咁系咯，即系系咯，男仔就醒目啲啦，女仔就诚实啲啦，系啊，咁咪系咯，就咁样样啦。有冇嘢要补充？ 冇咁，但系调翻唔系咁调翻转送咧？ 调翻转即系个女仔送俾男仔， 系啊。 女生送，其實我自己咧，我都覺得送嘢俾男仔係一件好難嘅事嘅，對於我嚟講係好拗頭嘅事嚟嘅。咁我就會反而我就會變咗，我會留意佢需要啲乜咯。或者係佢可能譬如見到佢平時佢會打胎嘅，因為我試過一次就係咧，我哥咧佢畢業翻嚟揾第一份工，我就買咗個胎夾送俾佢。到最後佢就話其實我份工唔使打胎嘅，我係從來冇見佢打胎，佢翻嚟做咗幾年，我從來冇見佢打胎。 白夢見到。 係啊，咁我就即係吸取咗呢個教訓，我就會留意，譬如可能佢銀包可能爛咗啊，咁我就會可能買個銀包啦。咁譬如可能佢平時佢打開胎嘅，或者佢有用開 cufflink 嘅，即係袖口扭。咁我譬如我見到佢袖口扭，咁我就會買，可能我會買袖口扭啦。咁胎嘅白袖口扭呢啲咯，咁或者其實我甚至乎係我會問啊，你聖誕節你想要咩聖誕禮物啊？我真係會開口問嘅。咁佢通常有啲就唔使啦，唔使嘥錢啦咁。跟住我都會同佢講，但係唔好啦，我想送嘢俾你啊咁。咁咁你想要啲乜啊咁？咁佢或者可能我係。或者知道佢係對某個牌子有 preference 嘅，譬如好似佢好鍾意Bulgari 啊，咁或者佢係對某一個牌子情有獨鍾嘅，可能鍾意 BV 啊Dior 啊，佢男仔應該唔會鍾意 Dior， 我都冇見過男仔鍾意 Dior， 即係佢對某一啲牌子係情有獨鍾嘅話，或者可能最近你聽佢講你話我如果我話最近佢話你話換銀包好唔好啦，好似爛地啦咁樣，即係我反而我送禮物我就唔一定要等到大時大節先送。咁我會揾呢個做藉口啦，如果你話真係將近嘅話，可能佢七月嘅時候會話送定中秋節禮物啦。 七月十四鬼門關開。 燒俾佢啊！ 我又唔會，即係我如果我知道佢會需要嘅話，即係佢可能嗰一刻佢即係我知道佢嚟緊佢真係需要嘅話，咁我就會咯。咁 譬如佢銀包爛啊，咁我問做咩，咁做咩無啦送禮物俾我啊？咁我可能七月明明可能譬如我話中秋節禮物咯，哇中秋節送禮物嘅咩咁樣，即係佢會咁咯。咁但係其實即係我知道佢收到咧，佢都開心嘅。即係我係會留意究竟佢係最近需要啲乜啦，或者如果佢真係冇咩需要嘅話，佢中意啲乜啦？我試過送禮物，我試過送底衫添。係啊，我試過係即係知道佢係著開某個牌子嘅一隻圓領嘅T 恤，我係去嗰都唔平喎。原來我後屘發現原來男仔嘅底衫係唔平嘅喎，係幾嚿水一件底衫嘅喎。佢係即係佢係中意著嗰個牌子嘅底衫，我咪去嗰度，譬如可能買三四件，即係佢嗰個 size 買完送俾佢咯。咁佢係真係著開，佢真係用開啊嘛，佢真係要用啊嘛 ，which is 係啊。咁我覺得呢啲我咪 OK 咯。我有試過有聽過朋友講我送底褲咯，即係佢老公嚟嘅，不過佢知道佢係著開呢個牌子嘅底褲呢個 size 嘅，咁佢咪會即係佢老公生日咪買兩條底褲送俾佢咯。 我試過送咗七條唔同樣，即係好可愛嗰啲底褲俾我男朋友。 咁佢有冇著啊？ 佢有啊，咪就係換咯，即係成日都見到唔同款咯、啊。我 都 OK 喎、啊，咪但係唔會係太激動嗰啲款係嘛？ 即係當日平時著到嗰啲啦，但係就唔會好撚突悶嘅格仔啊、橫間啊、正式啊嗰啲咯，即係有少少分 別。我以為係嗰啲咧，好似我哋上次開 party 咧嗰條友。 唔會 ，我以為係嗰啲啊。 唔會有毛嘅，即係唔會有毛啊，淨係包住碌嘢嗰啲咁咯。 哦，咁都 OK 嘅，或者咁啊，話咁大白講啫。其實如果你係男仔嘅角度，你想即係女仔送禮物俾你嘅女朋友送禮物俾你，你會想收到啲乜嘢禮物先？ 冇嘅，我中意嗰個人，佢送咩都中意嘅。 系唔系啊？ 唔中意嗰人，真系冇感觉喎。咩嚟？我撇埋一边噶咯。 哦，咁屌你老味，你都系撇埋一边。但系问题系，你送得礼物俾人哋，就系想佢，即系佢一嚟，佢系好中意你份礼物 ，appreciate 你嘅礼物 ，appreciate 你嘅心意。我覺得就首先要 appreciate 你嘅心意啦。我覺得第二樣嘢，佢要 appreciate 你份禮物，同埋佢真係要用你嗰份禮物噶嘛。即係我覺得，如果你送啲嘢俾我，即係學阿啲媽話齋，屌你送啲嘢俾我擺撚咗喺度封塵，我仲要抹，仲要黐毛嘅話，我寧願你送個地拖，我拖地。我又唔拖地嘅，即係我不嬲講撚到明，我間房亂撚過無間地獄嘅。你送啲嘢俾我食咗佢咧，我屙翻出嚟就當冇事發生過。 嗯。唔係禮物係一個實物嚟啊嘛，咁啲 service 咧 ？service 咩 service 即係佢幫我按摩啊？ 係啊，得唔得咧？ 得嘅，其實對我嚟講送。 我學咗兩個月㗎啦，今日第一次展露新手俾你睇啦，咁你唔好介意啦，咁樣咯。 喂，呢啲好 OK 喎、 啊。喂，我反而我聽過咧、就是，就係有個朋友咧，佢係特登去 學琴， 佢學琴，但係因為嗰個女仔咧叫 Alice 啊，佢叫愛麗絲。Alice 愛麗絲啦 ，OK， 佢 唔係我有一個啊，不算啦，繼續。 佢係特登喺呢個女仔生日嘅時候，佢係唔知病埋咗兩個月，佢就特登，佢係唔識彈琴，佢就淨係彈咗嗰只吸。 之前都有一個男仔曾經為我學過彈一首歌，我頭先你講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嗰、那個赤柱友，佢又唔知即係佢喺度學緊啦，即係我知佢。佢就跟佢一個識彈琴嘅 friend 學，跟住後屘， 但係佢我想問佢學咩啊？佢有冇學嗰啲破地獄嗰啲？ 唔記得嗰首不倫嘅歌啦。陶喆嗰首咩啊？ 愛很簡單， 好似係。 係啦 ，I love you 嗰只係嘛？ 啊，好似係。跟住後屘，但係唯獨是就係我係未喺佢學識之前，我已經分咗手。 唔紧要啊，佢可以弹俾下一个听啊。 系啊，呢啲可以随时送啊嘛。 系啊，你给爱丽丝净系可以俾爱丽丝嘅啫嘛，系咪先？即系你唔可以俾你唔可以俾第二个，你唔可以俾 Candy， 你系净系可以俾 Alice 嘅啫嘛，你唔可以俾 Candy 噶嘛，系咪先？咁我觉得都几冧嘅。如果你话呢、這个， 我真系对呢啲嘢冇乜感觉噶。 或者我觉得。唔系你话 service 呢啲，或者你话佢系平时唔煮嘢食嘅，佢忽然间去学煎牛扒，或者佢系去学整个蛋糕咁样样，或者所以我头先就好 appreciate 一个从来都未拎起个冷针嘅人，佢织颈巾俾我，仲系一条幼针嘅颈巾咯。咁虽然系啊，后屘呢个 即系你冇见过个过程，但系都见到有啲细 嘅。 唔 知系 咪外判都唔知道， 唔知系咪我中意揼骨啦？你话按摩嗰啲 OK 咯？你话唱首即系话弹首歌煲汤，真系唔知做乜捻嘢。 我 OK， 我系嗰啲好感性嗰啲嚟噶，因为 我有啲，因为你知道我从来都系好捻现实嘅，我都唔捻感性嘅，即系 我真係覺得啊，做你搞咁撚多嘢做乜撚嘢買只啲波嚟？ 但係你唔係要 Hermes 波，你唔係要名牌袋，你淨要個地拖啫喎，真係。 我唔係要個地拖，即係有啲嘢我係中意咁。咁點解你唔可以做啲我中意嘅嘢咧？屌你做咩啊？要做啲你中意做嘢，即係送波，即係割嘢嬲。 啱啊！金達哥哥仔話佢話會唔會係佢請張？我可以話唔會咯。點解嗰次我其實我有查證過，因為其實佢我送咗條頸巾俾佢先嘅。咁之後佢嗰個月咧就好乸鬼鼠，成日都話即係平時佢會同我傾電話啦，或者係有時佢會即係我佢出嚟陪我成，佢就成日開始就話唔得閒。咁跟住佢就成日話唔得閒啊，有嘢做啊，有啲嘢整啊咁就開始就真係好，即係我覺得係好疏離咗。咁跟住我就一路即已經開始即覺得係咪提心吊膽啊？究竟係咪淡咗咧？或者佢係咪有第二個啊？點點點咁 假象嚟嘅啫，都係編排嘅啫。 跟住後來，咁即係後來咧，隔咗一個月啦。咁跟住後屘佢約我出去，咁佢就拎住個盒喎。嗰、那個盒咧就係當初我送嗰條頸巾俾佢時候，我就擺落嗰個盒度 ，exactly 係嗰個盒嚟。佢就攞翻呢個盒。咁跟住佢話：有啲我俾翻你，我有啲送你去講啦，咁樣咯。咁跟住後屘， 你係咪要話佢想分手，俾翻條頸巾你？佢想分手。 係啊，跟住我就探住咁問佢，我話你係咪想分手啊？佢話跟住我見到佢盒，我諗佢係咪佢掟翻條頸巾俾我咧？咁掟波。跟住然之後咩？佢你打開嚟睇一個。佢話點解你會咁諗嘅咁啊？我話咁你又俾翻個盒我咁。佢話你俾翻條頸巾我。佢話你打開嚟睇下先啦。跟住我打開就一條粉紅色嘅頸巾咯。咁跟住後屘我真係試過，咁我真係有戴嘅。咁戴完出嚟試過有一次，即係同我啲同事一齊食飯，跟住佢啲同事就話：咦，即係好咗啦！佢條友仔啊，成日食飯嘅時候啊，休息嘅時候啊，佢就坐埋一邊，係咁起曬，係咁積咁樣樣啊，積咗好耐噶啦佢咁樣。咁我就知應該係佢積嘅，同埋冇可能請槍，因為咧積得好肉酸嘅條頸巾。 誒，唔可以叫個請槍，叫個指示積得肉酸啲啊嘛。 唔係㗎，啲老母開嗰啲頸巾積得好靚，佢就積唔到肉酸㗎。 哦，咁嘅 OK。 係啊，即係你。即开咧呢度好松，嗰度好呢，即系好佢即开好劲嗰啲，佢系由头到尾都系好靓嘅一条颈巾，佢嘅松紧度系好一致啊，嗰啲花纹系好一致啊，唔会漏针唔会剩。即系我阿妈呢啲专业级嗰啲，你话嗰啲唔捻系嗰啲咧，你喺度织咧，你一定系你一边 错。我明你讲乜，因为我曾经试过织过颈巾俾我男朋友织两度，即系我自己见到都好难闻。 系啊，即系佢系一边松啲，一边紧啲，跟住啲花纹又唔对称，中间又甩两针咁样样咧。嗰啲如果你谂下啦，如果嗰啲嘅话，你请枪叫人哋织，喂，我唔中意织颈巾嘅，你请枪叫咗我彩你都有味啦，系咪先？你即系一你请枪，你梗系请啲熟手嘅织噶啦。你唔熟手嘅啫，你不如自己织。嗰条我都几肯定系佢自己织嘅，系啊。雖然佢即系分手嘅时候，后来分手嘅时候分得好唔开心咁，但系即系你谂翻起你话我咁大个女收过最中意嘅礼物，我谂头三咪有呢条颈巾粉咯。 嗯， 系啊，即系我会系嗰啲好感性地我觉得有心意就 OK 噶啦咁样样咯。咁但系即系你唔好我收颈巾 OK 咯，你唔好谂住即件唔系你唔好谂住嗰啲即系送嗰啲咩心形摆设啊花啊樽。有一次我妹就系话。佢話有一個溝咗條仔，有嗰條仔溝佢嘅浪子嚟嘅，咁佢就即係玩好多女，但係唔知點解佢就偏偏就死喺我妹手上啦。咁佢就即係平時好多咧，佢送禮物俾女朋友咧，咁就係送啲即係好即係有啲 cash value 嘅嘢啦，而唔係即係唔係嗰啲好嗰啲叫做咩手工藝嘅嘢啦咁。咁跟住後屘好啦，到我妹生日啦，我妹就諗緊你會送啲咩禮物俾我咧咁。咁跟住後屘佢男朋友話：放心，你一定會好中意㗎咁。咁點知後來咧，佢即係生日嗰晚咧食飯就拎出嚟咧，跟住後屘拎完出嚟，我妹拎住翻嚟咧，拎住呢嗰嚿嘢咧就喺度屌啦。佢话屌，佢话佢讲咩？佢话唔论系我贪钱啊，佢话，但系佢之前嗰啲女，佢送嗰啲嘢全部都系唔系 NSB 啊，又 Swarovski 啊，又乜乜物啊嗰啲咁样样嘅嘢。你知唔知佢送？你知唔知佢送咗啲咩俾我妹啊？佢系咧，佢系佢嗰条仔食烟嘅。咁你知道如果食烟嗰啲，你就知咧，烟系有张烟纸，你搣出嚟长翻，亦可以接心心噶嘛，系咪？ 嗯， 佢就。搵咗好多胭脂，我唔知佢系咪肺癌嘅咧。总之佢用咗一个红酒樽，咁然之后咧就搵嗰啲胭嘅胭脂接心心，然之后佢嗰啲心心系可以塞满晒成个红酒樽嘅。 嗯、 我谂紧，跟住后屘佢就话全部都系佢亲手接噶咁样样。咁跟住后屘我妹话：我屌你送呢啲嘢俾我做乜卵嘢啫？佢话你送条链俾我都可以戴，因为我妹冇公信力咁。佢话你送条链俾我都可以戴啊，你送只戒指俾我都可以戴。仆街你送包食物俾我都可以食啊！你送张咁嘅嘢俾我，我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攞嚟做乜卵嘢好啊！咁，但系佢嗰时递俾我睇，我都呆一呆， 同埋佢係嗰啲佢出面個明星就係佢一個浪子，佢真係唔會係真係攞，佢唔會為一個女仔花咁多心思嘅嘢嚟嘅，佢唔係呢啲人嚟嘅。 就揦嘢啦，未做過呢啲嘢。 佢點知咧？佢天天對住我會，佢就係呢啲人咯。咁跟住，然之後咧，我仲要喺度諗啊， 做翻自己啦，唔該我。 唔係啊，我仲要喺度諗啊，究竟佢食咗幾多包煙咧？使唔使帶佢 check 下個肺啊？ 唔可以收集嘅。 仲要俾多個撲街 body check 佢，冚家姐真係麻撚煩，仲呢咁嘅禮物。 擔心佢會肺癌喎、啊。係啊。所以真係真係都係嗰句啦，講咗好多次，不斷重複重複又重複，都要提下大家講返360幾次啦，真係千祈千祈千祈唔好送啲佢唔鍾意嘅嘢，佢話唔好就真係唔好㗎啦，唔好自作聰明。咁女仔就坦白啲誠實啲，唔好喺度佢哋其實佢點講呢，即係唔 好扮撚曬嘢啦，屌，好撚簡單。 扮撚曬嘢啦，咁就大家都開心啦。希望呢個聖誕節舐咗嘢嘅，冇舐嘢就繼續唔舐嘢啦。舐咗嘢嘅就希望你下次唔好舐嘢啦。聽完我哋嘅節目就 定 要有 further 嘅。 用一用個腦。 係啦。咁係啦，咁睇下，希望大家可以到平安地度過聖誕節啦，咁樣啦。 唔好打仗啦。 是啊，咁时间都唔早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嗯。 好，再同大家讲多声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